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4年11月25日星期一 ，Bad Friday 嚟紧。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静到咧，我睇搵新闻，喂，有冇迟咗啲新闻啊，大佬？ 诶，好啦，入正题啦。 好啦，正题啦。嗱，首先讲下上礼拜冇讲嘅，因为上礼拜录音嗰时候咧，就啱啱收声放送，咁就冇讲嘅。咁啦，费新西嘅 Aquas 咧就宣布 Final Life。即系佢又唔系 final 嘅，只不过系最后谷，即系叫做FINALE 啦 ，final 啦，咁就系佢嘅最后一次嘅单团演唱会，咁就博咗取啦，就五月喺奇玉巨蛋，一听到呢个场地，大家嘅反应就系唔系啊嘛？点解会咁讲？就系、因为喺未开始之前咧，差唔多所有人都估佢一定系东京巨蛋嘅，因为当年 Muse 咧。嘅 Final Night 咧就喺東京巨蛋，咁你水豚最後演唱會咁多數都喺巨蛋都好正常啦。東京，點、知喺翻佢嘅主場 Bandai 咧，即係奇玉巨蛋咧，係佢哋嘅主場嚟嘅，喺嗰度開咗幾次演唱會噶啦。至於有人問未去過奇玉巨蛋嘅人問呢、這個場地點噶，大家反應就係好多蟲，好熱，落雨時啲雨撇，因為佢個巨蛋唔係完全封曬嘅，喺側邊有位開嘅，即係落雨嘅時候啲雨撇入嚟，總之就非常糟糕。冬天一落雪就好冷冻，不过夏天五月就唔使讲，唔使怕啦。总之系一个颇为麻烦嘅场地，但系呢个系水团嘅主场嚟嘅，所以成日开，所以就都唔算意外，都唔意外。同埋巨蛋亦都有比赛啦，巨蛋我谂系撞唔即系夹唔到期啦。咁就我已经订咗佢嘅single 啦，咁咪抽唔抽到飞，抽到一定去嘅。香港都应该会有海外团，咁我又系会博噶啦呢啲，因为我系好典型香港嗰种咧，人哋唔执笠就唔去嗰种人嚟嘅。 咁佢最后去翻其他嗰边都算系有始有终啦，象征意义比较大咯。 因为当初估其实咧就咩，除咗东京巨蛋，另一个咧咩喺静江球场开，但系咧静江球场最大问题就系露天，一五月一落雨你就舐晒就舐晒气啦，所以都系一定巨蛋噶啦，因为咁大嘅演唱会。好啦，新翻新聞啦，就係、Disney Plus 2025年上貓眼，就中文特登揾埋 Ado 唱埋舊版嘅Cat Side 主題曲，即係潮流興懷舊呢套嘢。 咁我覺得好順理成章嘅感覺，即係你之前 Santa 咁收得，聯埋又再出嚟咯，即係而家 開始係翻炒年代啦，可以翻炒80年代啲嘢咯，而家。差唔多啦，佢因为 Cat's Eye 系80年代头嘅北条司出道嘅，咁80年代尾就先至系真太嘅。咁呢套嘢我自己觉得麻麻地啫，因为我对 Cat's Eye 嘅情意结唔系对冇真太咁重，但系都系咁啦。有讲咗有一部去睇噶啦呢啲嘢，我反而乱版唔系好睇，即系总之就系我妹喺度睇嘅时候，我咪密密麻麻睇下咯，我又唔特别追。好啦，咁讲下啲 game 嘅新闻先。跟住上季拜讲 DQ3 Remake， 净系日本国内实体游戏就卖182万，其中60几万系 Switch 版，10几万系 PS5 版。未计数位版同海外嘅。如果计数位版嘅话咧，我谂首周过100万系绝对走唔甩噶啦。因为喺日本方面咧，全世界断晒货 ，Switch 版断晒货啦，咁你有人焗买PS5 版都断埋货啦，买到系冇晒嘅。 以呢个游戏嘅属性咧，我谂大部分人都会想买实体嘅。但系如果因为冇货，咁啊又想又心急想买数码版啦，都好正常嘅事嘅。 因为同埋有好多人买 Steam 版噶嘛，咁 Steam 版咧就其实都好唔意外嘅，评价都几两极。我谂话就系正常啦，呢、这个游戏摆明就系咩 support 啲老鬼嘅，佢好多地方都系好老鬼，即系冇全 CG 画面啦。冇冇多边形嘅转地图啦，节奏慢啦，战斗指令无聊啦，各种老鬼嘢齐晒，咁呢代玩家嚟讲，边会中意嘅啫？好正常嘅喎呢样嘢。但系佢哋 support 啲咩？40几50岁之后，我咁老坑，当年咧 DQ 玩 DQ 3年代长大嘅，而家呢做咩？中坑嘅就老坑嘅咩？老花即系话玩 Switch 咧，旧玩 Switch 版啊，初代嗰啲咧个画面细咧，睇住睇得好辛苦啲咩老花眼镜嗰啲玩家用啊嘛呢只 game。咁你新一代僆仔唔鍾意玩好正常啦。不过唔重要嘅，反正嗰句你唔肯鍾唔鍾意玩罢撚就。唔係我呢个 game 唔係出俾你哋嘅，出俾我哋嘅吹呀嗰隻啦。好啦，咁 啊都係日本嘅销售啊，呢个都系日本㗎。Pokemon 嘅珠子破咗都真係好多年啦。自家嘅销售记录，当年嘅四色版，虽然我哋而家会叫四色版啦，但系其实佢呢度净系计咗红同绿啫，因为蓝同比卡超版系后尾先出噶嘛，佢系唔计落去嘅。830万份， 順帶一提，全球四色版加埋，我記得最終個數字係4700多萬，唔係講緊呢個，係講前隻830萬呢個數，淨係日本呢個數真係。我幾意外嘅，老老實實，因為 Pokemon 嘅銷售其實係年年每一次都跌嘅，係一路慢慢跌嘅。劍盾叫做好翻啲，然後有皮卡丘同伊貝，仲有喺度即算係叫好，但係唔算叫咗。以 Pokemon 嚟講，唔算特別叫咗啲咁叫。咁我真係冇諗到珠子竟然可以，以為係冇辦法再過嘅破嘅記錄嚟啊！毕竟当年是另一回事嘅，当年嘅 Pokemon 同而家 Pokemon 可能是受益于呢个 Switch 嘅大量普及咯，同埋我怀疑有少少可能是水货嚟，不过唔紧要啦。总之佢喺日本本土嘅销售数超过咗。顺便提另一个数咧，就是如果是将啱啱 up 嗰扎全部加埋，仲有呢、这个珍珠钻石嘅重制啦，全部加埋接近1億啦，9900萬，都是财报入边讲嘅。我个人几意外嘅记录啦吓， 我 OK 嘅，即系佢系一个低低嘅气啊嘛呢啲嘢，但系珠子系连一个连我唔玩嘅都听过系嘅名作嚟嘅喺度，咁我呢个销售我又可能好正常嘅，不过夸张啲嘅9000， 9000几万系咁多只咁多只加埋啊，咁 都夸张噶啦。 好啊，咁啊讲仲有嗰只新嘅游戏嘅销售数，虽然就唔系记录啦。除非你调翻转嚟睇啦，我哋之前讲嘅暗龙纪元传闻，因为正常咧呢啲咁嘅游戏咧，好快就会公布自己销售数字噶嘛， 梗唔好啦， 收埋必有鬼， 唔放好嘢啦。 传闻头一个礼拜卖咗40-50万只， 咦，还可以啊？ 佢同时在线人数，我记得都有好似90000啊嘛，咁呢个数绝对唔系一个好数字，即系以呢个作品嚟讲。以佢嘅成本嚟讲，你冇翻3-500万都收唔翻本，系收唔翻本。我都之前讲过，佢上一代1200万只啊，大佬。咁所以佢咪宣布咗佢唔会出 DLC 啦，即系好简单啫嘛。好卖嘅动画一完就同你讲有第二季啦。好卖嘅游戏随时未出都已经同你讲会有 DLC 啦。有咩 game 一个礼拜唔到斩钉截同你讲，我哋唔会有 DLC 啊，咪唔会咯。大佬，佢个成本咁捻高，你买得50万只，你个 DLC 搵鬼买啊？你 DLC 一定要有本体先买到噶嘛？你个本体基数咁乱砸，点卖啊？咁啊，所以都唔系好出奇啊。有个 friend 个讲法都几 mean， 我唔知道到底系煲咗另一边定系边定系乜嘢？活合转个销量都高过佢。我哋之前讲过嗰只好丑主角，好丑嗰只冇有啊，人哋买咗70万只，系黐捻筋嗰只买咗70万只，黐捻筋。 全球70万只就。略坏， 好捻恐怖！一只独立游戏卖咗70万只，仲要系净系写中文嘅台湾出嘅游戏。 唔咁嗱，呢样嘢两讲就系，只游戏好冇，只游戏卖数量系同佢价钱成正比嘅。如果爆出口咁，只 game 卖100 yen 咁样，咁咪自然卖得多噶啦。呢样嘢真系只 game 卖几平。同埋有冇人同佢炒花生嘅啫？你只 game 炒花生咪平白买咯。 同埋呢个当然系钱系一部分啦，但系只 game 本身唔好玩，唔使钱都冇人要啦。 买系 Apple 送唔知几多啦。 呢个系的确冇错嘅，又同钱都系有啲关系嘅，即系等于啲人讲黑悟空2000万只，系有部分系建基于佢卖3嚿水。 咪就系咯，一只3A大作3嚿水人仔喺呢个年头平到黐线噶，其他游戏。等闲都5嚿啦，而家年头 仲有一部分人咧，就唔知系基于咩心理啦吓，就话只要你卖到2000万只，其实得25% 系海外，即系中国以外啦嘅玩家数，讲紧2000万只嘅25% 系500万只啊，你有几多只 game 卖到500万只啊？ 就咯， 不过就嗱，唔过分吹捧，亦都唔过分踩佢，总之数字摆咗喺度，自己谂啦。 我讲唔系咁讲现实嘅，就是、香港好多人都玩，谂下香港对啲大陆 game 系几教界深噶啦，都唔少人吹捧嘅。咁其实只 game 系好卖真嘅，即系有啲嘢冇，即系唔能够 好卖就肯定嘅。优唔优秀咧，其实都系优秀，我都系讲过一次，佢系优秀，只不过系唔会优秀到同我哋一般讲到嘅年度作品去挂得到。不过。佢攞咗个金耀光奖啦，即系 你吹啊！ 因为金耀光奖系最先行嘅年尾大奖嗰一扎嘅嘅最先嗰个啦，所以而家已经有结果啦，系毫无意外地呢、这个黑悟空系攞到金耀光奖嘅。虽然我知道大家都系俾得不情不愿噶啦， 但系唔系咁，今年真系叫做咩？ 今年真系冇咩 game 特别同佢比啊嘛。 谂下佢排出嘅阵容，S Bot 咧，只小品游戏嚟嘅，依个游戏佢系唔会俾奖嘅，估都估到啦。嘅其他货色， 唔通你俾暗龙机缘啊？即系 嗱，暗喻幻想就日本日系嘅，咁系啲老 fans 打飞机啦。我唔觉得佢会攞到奖，唔系好冇问题，系依类 game 唔会系攞到奖，攞奖 game 嚟嘅。咁剩翻嚟咩？山丘二啊，铁拳八啊 ，FF 七二 Rebirth 啊，小丑牌啊，动物井呢啲乜嘢？冇啦， 即系真系冇对手，你真系只能俾你最多只系话今年个俾佢准备啊，好过隔篱台咯。你咁样咁粗改规则真系难睇。不过嗰边未有结局，就嗰边出结局我哋再讲啦。 系嗰边嘅奖纯粹就咩啊？睇你买咗几多广告啫嘛。 咁啊，咁啊， 啲广告屌住啊，屌全世界最大嘅新成长啊嘛，游戏界新成长。 至于详细啦，我哋留翻专题再讲啦，我哋等埋呢个 TGA 再 游戏界新成长 啊，我哋连埋 TGA 啊嗰啲一齐再详细讲啦。咁点都好啦，恭喜幸唔恭去攞金元颁奖啦。咁睇佢再下一成嘅可能性就唔大噶啦。不过点 虽然大家而家呢个礼拜最万众期待。Stairbay 嘅拍摄影相模式出咗啦，大家根本就一大堆新鲜啊，疯狂地喺度谂住办法扭啲极度意淫嘅镜头出嚟。好啦，咁要就唔讲佢啦，反正我等紧 stream 版有啲更加离谱嘅魔。咁好啦，而家讲下啲日本啲唔系世界业界嗱，美国咧经济好唔好我唔知道，但咧游戏界经济非常之唔好就一定嘅，又炒人啦，咁又无名狗。 嗱，呢件事唔关大环境事啊，两样嘢，第一 Bandai Namco 炒人好捻正常嘅事嘅啫，第二就系佢买只机卖成咁嘅款，即系佢话唔关事，但系你话你话真系唔关事，我切拆都唔信噶啦，咁啊，都唔系裁咗好多啫，18%，即系不过大家喜闻乐见啦，咁啊呢做埋啲咁嘅 game 出嚟，又系啲美术好捻靓，剩翻嗰啲就然后啲故事。又系嗰啲 D I V 屋卵嗰啲元素搞出嚟， 用啲比较客气讲法就一言难尽咯。 虽然呢只嘢 game 嘅质素其实系算普通，唔算好差嘅其实。不过咁卵多 game 玩，我点解要玩呢一只咁样嘅嘢咧？即系咁啊，所以佢裁员都去好正常嘅事嘅啫。咁啊， 咁今年都唔知几裁咗几多啦。游戏界其实早几年嚟疯狂嚟发水，系咁请人，咁而家。都应该炒人噶啦。 咁啊，呢、這个 Bandai Namco 唔止呢单，佢系成间子公司接埋 Bandai Namco Online 成档嘢收咗，人咧就应该系会大部分会翻到去，佢之前系一个独立子公司嚟噶嘛，而家又翻母公司变翻咗一个部门咯。 啱嘅，冇必要，即系你有一冇必要搞咁奇嗰句。悭咗又悭人手啦， 本来谂住发达嚟做噶嘛，嗰阵时 瞓咗嘛，你发条鬼拉啊！而家 online 都唔掂啦， 发条都冇啦，大佬佢最多就两样嘢，第一 Gundam 嘅各种各样 online game 冇只点嘅，老老实实大部分都系套住 Gundam 个皮，大家叫做俾下面你玩咁样嘅啫，冇一只叫做真真正好玩啊！然后即系之前我哋讲执沟咗嗰只，执咗未？好似宣布咗执。好似未執嘅呢一刻未執嘅，但系明年一月執嘅《蔚蓝色法则》，我 high 都未 high 到，我连 VPN 我都懒得搞嘅啫。咁嘅状况之下，你点样玩啫？佢接系好正常嘅事嚟嘅，唔完全关大环境事，系佢自己本来策略失误，所以抵執嘅，唔关大环境嘅事，唔好下下都赖大环境，呢档肯定系佢自己本身嘅问题。即系又求阿妈救佢啦，即系呢个学马士超级好嘛。 咁系啊，因为学马士学马士我都唔留意嘅，都见到就咦，哇都几多都几多小薄本喎、 啊。 即系因为阿妈嘅要睇阿妈受唔受欢迎，睇几多薄本知噶啦。佢系完全薄本主义，薄本计数嘅。 咁啊，今个礼拜最大嘅游戏界新闻， 咁啦，今个礼拜最大单嘅发生就系已确认， 确认咗噶啦， 索尼想收购角川，而家就讲紧数，但好似、 最初咧就路透社爆料嘅，跟住角川同索尼嗰边都认咗噶啦， 系啦，因为好简单，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嘅就系索尼咧，就一直都希望有自己嘅 IP， 但系佢 IP 已经死晒啦，俾自己玩死晒啦。咁既然自己开唔到新 IP， 就买人哋 IP 咯。咁角川最多咩啫 ？IP 一大堆 IP， 同埋角川手下仲有间叫 From Software， 虽然唔系子公司，但系合作嘅。 咁就一收购咗佢话咧，咁索尼就得大，突然间就会有一大堆狗屎垃圾嘅 IP 就任佢签出啦。 咁、但系仲有一个几有趣嘅角度噶，因为呢单嘢咧，佢传出嚟嗰阵时咧，系话有个收购意向系咁多嘅啫，但系唔似真系倾紧，即系望起嚟唔似啦。咁睇翻个股权结构啊，国川其实有而家最大股东咧。因为佢国川嘅本权，我哋好似好耐之前讲都讲过呢样嘢。国川本身嘅股权咧，其实好分散嘅，冇一个单一股东股权系超过10%嘅。目前最高嘅系8.几%，一个韩国嘅公司嚟嘅，而且个数咧系越来越多。因为我当年查嗰阵时候，我觉得当年好似查，好似唔记得查咩事，所以查呢个两三年前查嗰阵时咧，冇咁高噶。佢慢慢爬上，变咗最大股东啦，已经。所以有可能是一个想静静地赢的敌意收购。咁如果是咁嘅话，今次个思路就可以完全唔一样啦。大家都知咩叫敌意收购啦，即係包括但不限于当初Elon Musk 话要买 Twitter 嗰阵啦，嗰边都话要唔想买㗎嘛。咁仲有更加多嗰啲商战上嘅敌意收购例子啦。虽然常识话俾我听，敌意收购10之8-9都系唔会成功嘅。因为对方如果去抵抗嘅话呢，你成功嘅可能性系非常之低嘅。 睇变大直树啦，虽然嗰个剧情非常之离谱，但系差唔多种嘢嘅。 现实比故事嚟嘅奇嘅嗰单嘅原型，故事原型。 唔系嗰本大直树好离谱啲，就系49%。我心谂吓，你收购51%先收购嗰间公司，咁就即系表示佢真系完全冇股价流出去。通常呢类咁嘅嘢咧，你33%左右咧就已经收购成功噶啦。 嗰啲系呢个夸张化，容易啲俾人系理解啫。 唔系，系俾好似我呢咁嘅财金盲目嘅人去理解啫，冇晒深究，即系咁讲笑啫。呢啲嘢就 所以咧，一般嚟讲，敌意收购其实唔应该咁高调噶。你越高调咪越容易越快去触发对方嘅反弹咯，因为喺呢个大家成日攞嚟做新闻嘅敌意收购之前咧，其实系会有一个过程系静静鸡咁增持股票，慢慢增持，去到一个临界点，我记忆中系15%，我唔系好肯定各个数系大概系几多，总之去到一个临界点就系法例规定，你多过呢个数，你必须要提出全面收购。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嗰间韩国公司我唔记得咩名啦，对国川嘅持股咁样嘅增长法咧，似系佢想直接收购咗国川，而家处于未需要公开表态之前嗰个阶段，但系国川就已经有反应啦。我哋好似应该系 Twitter 个专栏，即系专题嗰阵时有讲过，就系敌意收购会有啲咩方法去抵挡噶嘛？其中一个策略就系白武士。就是找一个白武士，一 即当年施加咁样咯， 系唔少噶，仲有游戏界啊，仲有当年 Ubisoft 啊， 仲有Temu 啊，当年 Ubisoft 就是因为被威望迪盯上咗想恶意收购啊嘛，咁佢就找腾讯做白武士去增持佢嘅股票，去抢高个股价，令到对方嘅成本啊增加，万一佢真系要死抢起嚟，我宁愿同白武士嗰间公司合并。 即当年Temu 咁样咯，而家变咗咪 Temu 同埋光荣合并咯。 系啊，类似啊，即系咁样去揾一间有好嘅公司去抵挡敌意收购。咁佢呢个可能就系提早触发咗呢件事，就系、是、佢知道韩国仔想敌意收购佢啦。咁但系你阻止唔到人哋收购你下边啲股票啊，北京国通集团嗰啲股票咁散。咁佢用嘅方法就系揾白武士，那个白武士就系 Sony。咁当然啦，你两间公司本身上性系非常好啊，之如此类嘅嘢，咁呢样嘢就呢个梗系冇问题啦，即系佢哋真系万一合并咗咯，除咗可能会有机会会触发反垄断之外，应该唔会有啲咩大问题嘅，对两间都系一家骗完两家做嘅事。咁但系我觉得佢与其话系想一边收购你，想你收购佢，更加大嘅可能佢其实系做白武士嘅啫，同当年腾讯去做 Ubisoft 白武士一样，就系、是、去帮佢抵挡食嘅二手购嘅啫。有呢咁嘅可能性存在，先讲呢样嘢只能算系揣测啦吓。对方系咪真系想的二手购？你而家佢系唔可能会俾你知嘅，即系尤其是日本啦，你明白喺日本人嚟讲，佢哋好抵制外国嘢噶嘛。好多时都系宁愿帮自己有噶嘛，尤其是公司文化上面咯。咁 Sony， 唉。虽然我哋都唔会代当 Sony 系日本公司啦，但系同韩国仔比，我宁愿俾 Sony 咯，即系佢而家个感觉比较似系咁样。 咁样。所以点解佢唔系真？因为如果正常你真系要合并啊成嗰啲嘢咧，就提价提成咯。但佢而家唔系提价，连价都冇提到啊，净系俾咗个意向出嚟嘅咋，比较似系用呢个意向文件，佢签咗啦，一个签咗个意向文件去控住个股价，因为消息一传出嚟啦，各处嘅股票即刻弹升咗，你系见到抽升嘅，直情系裂口咁抽升嘅，调翻咁样就会令到韩国仔嗰边收唔到啊嘛，比较似系用咁样去牵制住对面，等对方就算要收都难啲。难再继续增加增持，以免去到真系捉去到临快点，真系要收购战的时候，佢仲有大量嘅弹药可以同你打。而家先消耗佢一定弹药先，到真系真正要打的时候，再睇下用咩方法去抵御。比较似系咁样，毕竟国川集团都相当地大嘅。如果你个股票只要股价可以靓仔啲，近年个国川嘅股价。其实几矛盾啊！佢个估计又唔系好表现，唔系咁好。但系佢其实好赚嘅，佢成日赚到钱嘅。呢咁嘅公司最惹人嘅几遇啦。 佢因为始终你国川嘅最厉害就系咩咧？佢用一大堆 IP 嘛。你唔好理 IP 系唔系有几下真系掂嘅，但系嗰堆嘢系 keep 住帮佢搵到钱啊嘛。有冇？而家仲 SEO 顶你个肺。 所以呢件事可能系一个商战嚟嘅，唔系单纯嘅合并嚟嘅。唔使咁快谂定我哋会结婚嘅，未必系真系会合并， 未必炒成嘅，咁就到时先算啦。反正有一个呢两间公司合并，其实又系我嘅结论，索尼最大滔天，九八星星再度好。 呢次就佢唔太系做坏人嗰边嘅，最少呢件事上边算系咩啦？ 你苏克萨哈人你算好，咁我讲下你嗰啲成日嘢啦。 啊，咁跟住到呢个 Steam 嗰边，咁又更新规则啦。Steam 咧，佢更新规则咧，十之八九咧，都系大家喜闻乐见嘅，因为对玩家嚟讲系有利嘅多啲。佢系不断咁限制佢嘅上面嘅游戏商乱。 佢 high game 嘅政策。 啊，其他一样就系嗰啲季票，因为以前咧喺上边嘅季票咧系随便嚟噶，你成个季票game season 啦。可以冇嘢出都得噶，够胆死噶，即系有出现过噶，亦都可以出埋啲冇乜所谓嘅嘢，亦有啲系我出咗一只系包喺季票啊，其他唔该俾钱。咁佢而家要整顿呢啲乱象啦，季票嘅规范出的时候，你就要讲明啲 DLC 喺几时要出，唔一定要准确某一日，但你都要有个大概嘅数俾人。即系我买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哦，我呢个季票会包几多个 DLC， 有几多包啲咩内容。咁我买嗰阵时，我有个心理准备啊嘛。而且个时间最多系延一次期，而且唔超过三个月，咁都合理啊，大佬。我几个月内买嘅嘢，然后你再延咯，同我延一年半载。咁啊，虽然对游戏开发商就会多少会有啲压力嘅，毕竟有时游戏延期系不可避免嘅事啊嘛。虽然我都有一句。你明知会延嘅就系你当初啊切后少少啦，你俾多啲多少少 buffer 俾自己啦，即系下下当当 已经俾咗好多 buffer 噶啦，都系唔得嗰只咯。 肯定唔系我话你听，即系上边就想你晨早出，你又唔系早嗰、那个啲揸旗揸到 老细永远都系嗰句咯。我唔理你用咩方法都死掂佢，啲下面所有就系、是。就算我用乜嘢方法都死唔掂佢啊嘛！ 嗰啲一大铲笔啦，甩皮甩骨嘅 game， 咪就系咯，就系嗰种咯咩？ 同 DLC 咪就咁样走出嚟嘅咯。 呢度老四俊最中意讲嗰句就咩啊？我唔理咩方法，你同我死掂佢，系咯，咁死出嚟咁嘅嘢咯。跟住老四鬼晒咁做啊！你叫我死掂佢啊嘛，咪咁样咯。跟住大家冇声出啦。 虽然呢个新规则咧就阻止唔到呢啲死出嚟之后甩皮甩骨嘅嘢，但系最少系可以阻止嗰啲无限延期嘅嘢，因为本来系包咗俾你噶嘛。咁佢而家讲清楚，咁我睇住有几多，我再决定买唔买。咁啊，对玩家保障会比较大啲咯。等于你付费做咗人哋会员，成个月都冇任何会员直播，你真系出佢唔涨噶喎，某啲 V。我唔开名啦吓，大家应该知系我讲过边个噶啦，即系咁对玩家系会有翻啲保障啦吓，呢个 Steam 嘅向来都系咁啦，因为一部分就系佢本身就真系站喺玩家立场啊，第二就系、是、其实佢对佢嚟讲，佢都成日会俾人去话佢对佢个平台啲嘢管得唔系咁好咁样乜乜七七，咁但系一间公司要管咁乱多只 game 啊大佬。所以佢咪加强啲规则去令玩家有啲保障咯。 好啦。 跟住一个特集消息， 突然间，我之前完全冇听过类似嘅传闻或者咩，就已经系上线了。即系 Sony PS Portal 嘅绝云端串流， 即系原本咧 PSP 姑且呢度讲嘅 PSP， 大家知系指 PS Portal 啦。我唔想拗咁，我唔叫拗三手。原本 PSP 只能系攞你屋企部机去做串流噶嘛，咁而家佢就多咗个新嘅功能，直接云端 game， 即系 PS Plus。最高级嗰度系有一个可以玩串流嘅级数噶嘛，但系你要用你 PS4 或者 PS5 去做噶嘛，咁佢而家就俾埋你 PSP 做，因为技术上系冇问题噶，佢有网络模组，有串流模组，你呢啲嘢其实你一部手机理论上佢肯嘅话，一部手机都做到噶嘛，所以佢而家就俾埋你去做，咁当然啦，因为咁，所以咧佢只系俾 PS5 嗰位数不多嘅个炸游戏啦，只可以咁就冇得拣嘅。而且有呢个服务嘅地方并不多，我印象中香港台湾都冇嘅。不过我谂应该唔会有好多人会去为咗呢啲嘢去俾呢个价钱，因为佢系我记得系比香港买到最高级仲要贵啲啲嘅。咁你啱啱俾就另一回事了，尤其是你俾完之后你唔系任玩嘅，佢可唔可以俾自己嘅 game 咧？技术上就唔难。但是成本上就比较麻烦，佢未必会肯俾你，唔一定㗎，因为睇隔离台就知啦。Xbox 都有佢嘅串流服务嘅，咁之前就係一样类似咁嘅情况，佢淨係俾玩 Game Pass 上面嘅游戏嘅啫。咁佢而家呢就开放其他游戏，唔系全部，佢暂时就只有第一批啫，50只啫。Game Pass 嘅游戏话呢，你只要有 Game Pass 有串流嘅会员就可以去玩㗎啦。咁但系呢五十只咧，就你要买嗰只 game 本身先可以咁样做，系有限数嘅。点解会咁样？其实因为调翻转所谓嘅云端玩游戏，你可以视为你短时间内租用一部算法。我哋一般放网站唔会真系放喺自己屋企部机度噶嘛，好少人有咁嘅财力自己砌个 server 噶嘛。其实你系租用一部虚拟主机，你可以理解成云端其实系做紧乜嘢，一部虚拟主机 run 紧一只 game， 然后。串流咁传个画面俾你去玩嘅，咁所以入面有咩游戏啦，部机装咗啲咩 game， 你咪玩到咩 game 咯。所以你要玩到自己嘅 game 咧，就 睇彩数。 虽然主机嚟讲咧，呢、這个数系可以控制嘅，唔似 PC 你真系冇办法控制有咩 game 喺入面噶嘛。但系主机入面有发行咗咩 game 系有限数嚟噶嘛，咁系可以做到嘅。问题就系你咁样不断切换咧，个成本会有个差距啊，所以佢只支援有限数。咁理论上佢要支援晒所有喺 Xbox 上面出过嘅 game， 并不是问题。就系最少唔好似 PC 咁啦，你都真系唔知 PC 上面可以玩咩 game 啊嘛。咁样有人就讲：，啲理论当然系咪夹好噶？全部都冇台湾份咧？ 超咁紧，不过都系噶啦。 唔系，其实好简，佢原因非常之简单咋。呢样嘢问你，台湾之光阿老王啦，啱啱嚟咗香港嗰位啊，因为呢两个服务背后嘅云端都系老王嗰边个 GeForce Now 嗰边嚟嘅，咁嗰边冇喺台湾开 server， 咪唔可以帮佢俾你咯？因为呢啲咁样嘅游戏咧，本来就已经个 delay 好长噶啦，你唔喺本地有 server 嘅话咧，系支援唔到俾你嘅，你个 delay 真系大到癫嘅会，所以。台湾冇 server， 所以就所有机、所有主机想搞云端嘅，要么自己砌 server， 要么用老王嘅。咁老王冇，咁咪冇咯。非常之简单嘅事，就算老任要再搞，都唔会有你份噶，除非佢喺呢度搞。咁点解唔喺呢度开 server 咧？就问自己啦，大佬。即系一个小知识 ，NVIDIA 喺台湾嘅公司其实系香港嘅子公司嚟嘅。NVIDIA 台湾啊，系香港子公司嚟嘅，系 NVIDIA 香港嘅子公司嚟嘅。原因就问你自己嘅公司法规啦。即系 ，OK， 冇扯咁远。反正都讲到啦，咁啊讲埋啦。阿老王嚟咗香港啊嘛，佢喺科大度派咗10张4060 Ti。讲紧，其实4060都差唔多噶啦，你真系你作为奖品，你想有几大啊，大佬？ 咪再唔通佢想派成派5090啊？ 所以我睇标题，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大派十张4060胎，哇，大佬十张 多噶啦， 十张叫大派，睇清楚，科大派 在科大道派，不是说派得很多。 又是这又是自身性病，没那么安慰的东西。 自身 性病是 啊。不过啦，讲到串流啦，咁仲有一部唔单止游戏要串流，主机都有串流喎，真係吹佢唔够 咁就 Microsoft 推出咗 Windows 365 Link 迷你主机，咁就乜嘢都云端㗎啦，就售价11,000台币，咁即係大约2,000多元啦。 实际上咪就係一部串流机同 PSP 一样，啱啱过出嚟试下多咗 啦。讲真，其实 Microsoft 本身 Windows 系有一啲好简陋嘅版本，塞得可以就塞落去，咁咪塞到最简陋版本，咩 cut 晒功能机，最重要的功能留喺度，其他嘢全部串流咯。呢啲嘢， 佢系唔系最重要？系所有几乎所有嘢都系由云端搞，我唔系好睇好啲咁嘅嘢，因为毕竟咧呢、這个咁嘅程度嘅机，正常都唔会要求太高规格嘅。其实佢呢个销售嘅价钱，我买部2,000元嘅迷你主机唔得咩？ 讲真，而家啲嗰啲湿金文书机啊，3,000几蚊已经湿到台啦！你高登上面， 唔系我已经计埋佢要细部，所以成本贵啲。你 mini 主机啊，嗰啲贵啲嘅会贵过同规格嘅台机嘅，但系都唔会贵非常之多嘅啫嘛。 首先嗱，部机就唔系好细，即系睇落基本上就同一啲大型嗰啲所谓嘅大型 USB 台差唔多。 唔系 Apple TV 个 size 咯 ，Apple TV size 咯，即系 Apple TV size 咯， 系几细嘅，但系我都系嗰句啦，绝大部分买呢啲机同埋买 laptop 当 desktop 用嘅人，90% 都系冇真系咁嘅必要嘅，有部分系真系有揸樽佢个有限空间，但系大部分都未少到咁嘅地步嘅，老老实实。咁就算啦，咁啊， 总之就系你一定要包 Windows 36，包 Office 365啊嘛，咁即系屌，咪即系又屈我笔，老尾。 重要，因为所有云端即系等于所有都要食网络，万一你个网络有任何问题，呢部嘢等于废咗。 咪仲有多卵鱼？ 完全谂唔到有咩必要去做咁样嘅嘢，除非你话日后我哋嘅网络会更加安全、更加平、更加同饮水一样咁嘅程度。去到咁嘅程度咧，你仲可以考虑下。我都唔同你讲 delay 啊，嗰啲 credit card 嘢啦。虽然佢最大好处就系咁细部嘢 ，Apple TV 嘅 size， 但系佢可以同呢个成个台机同样嘅性能。你只要肯，因为其实你都系等于串流一个虚拟主机啫嘛。咁、那个云端嗰部机可以好冷静嘅，但系真系冇乜必要咯，老老实实。我谂绝大部分都冇咁嘅必要咯。 唔系好明佢嘅出嚟要做乜。 而且仲要行嘅系佢个 Windows 365个咁嘅几人版本，即系总之一件 几迷嘅，我用几迷嘅一个产品嚟嘅，唔知出嚟唔知。 我谂唔到有咩人会买咯，最主要系即系 用我最中用日本人最讲个谁得 350美金，我哋好似 Chromebook 咁超级无力平。虽然佢嗰部嘢基本上系废嘅，你真系做啲文书嘢啊嗰啲嘢系咁多噶啦。咁但系 Chromebook 平啊嘛，咁啊另一回事啦。虽然佢好似话 Chromebook 话想做贵啲嘅版本，咁啊传闻啦，咁样且听且说啦吓，咁样。不过就我就唔系好睇好 Microsoft 呢嚿嘢，不过又谂到佢啦。 反正有一句都唔我唔通你会买咩，我都唔会买噶啦。好现实嘅。 好啦，本地消息 ，Pokemon Go 喺终于喺香港搞活动了。呢、这个旅发局嗰边就好乸开心，大张旗鼓。咁啊，有大部分嘅反应都系吓。咁多年之后咯，即系而家个玩晒起啦，系喺香港咧玩嘅人就有，但系唔多啦，要同当初个热潮差咗好两远。但我要提一提各位 ，Pokemon Go 喺全世界依然有几百万玩家，系日活跃玩家，每日都开紧 game 嘅人系几百万，系、那个数系好卵大嘅。咁不过亦都要提醒各位啦 ，Anser 呢类所有 GPS 游戏都会极度容易去暴露你嘅行踪嘅。即系当年我玩 Ingress， 喂一路玩啊玩下，又低头笃笃笃，跟住有人冇啦喺我后面一嘢拍我膊头，你一望转同 team 嗰啲 friend 嚟啊 ，Ingress 入边有蓝军有绿军噶嘛， 嗯， 等于你 Pokemon 有三组噶嘛，咁嘅意思咯。即系嗰一刻我应该谂到呢只嘢系好容易俾人暴露，因为你本身嘅足迹啊喺只 game 好容易追踪到噶。 咪即系都其实咁，你玩诶 Monhunt 你都系咁样啦 ，Monhunt 一样啊，因为 Answer 呢啲所有都系咁样噶，因为你喺上边活动颜色，我只要睇你上一次喺边度，下一次喺边度，就已经估到你嘅步行个方向系点噶啦嘛，咁又再追踪。 不过好多人唔在意嘅， 好多人在意嘅，但系我就唔系好咁啦，咁啊，所以19年打我都冇掂过 Answer 所有游戏了。 我的情况是玩呢类 game 时间通常都系啲人哋唔会出嚟嘅时间，咁多条栏可以交行行，好戇鳩啊，好似仲玩。 咁、哦、然后呢啲其实 N 社喺香港其实向来都有活动搞嘅，只不过系冇 Pokemon Go 份啫，原因不明。Ingress 呢每隔三四年就会有个大型嘅活动喺香港搞，隔一两年就会有啲小型活动都会喺香港搞，系经常有活动。我哋当年我参加过大型活动嗰阵时都有出咗个专题去俾大家，嗰阵时都有讲过，几年前都好多年前下啦，一样啫，都系。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呢，其实经常是会比作为一个比赛场地的。其实以我所知啊，有部分有 Pokemon Go 的话呢，是你比钱就可以同佢申请的。是啊，是调返住个城市要比钱的。我唔知道香港政府比咗几多钱、嗯、但要返住 Ingress 就唔系嘅。Ingress 就冇人比钱佢嘅，佢选择去边度玩嘅。所以可能因为咁，所以佢会嚟到香港囉。即系因为 Pokemon Go 香港政府唔肯俾钱啊嘛，但系而家香港政府俾急乱求医，乜都要搞噶啦。 嗯， 因为真嘅 Pokemon Go 搞亲活动嗰、那个，或者甚至 Ingress 都系搞亲活动过嗰个城市，系真系会有滞游客嚟噶。即系少少地，即系我哋 Ingress 都有几千人噶、 嗯、 ，Pokemon Go 更加多，系真系有噶，因为佢会有啲限定嘅嘢啊，嗰之类嘅嘢，令到大家会特登飞过嚟玩，系有扎咁样嘅玩家噶。所以其实的确是真的有用的，有几大经济效益呢？有，但是不多。我要提醒各位，旅游业占香港的 GDP 从来没有超过 5%、啊、不是最近好像有，就算是最高峰都是 5% 左右的，二十分之一，不是等他吃饭的。不过现在就、但是怎么有啊，怎么都好过没有。如果还有人来玩的，又或者是这么啱得巧在这个12月7至8号啦。他说你去到长洲咁开心，我说真的啊，即是你去咯，即是他选择啲路都几偏下。我因为 Ingress 搞嗰次冇搞到咁偏嘅，唔搞昂平，唔搞长洲啊，即是可能系政府要求啦，我唔知道。即是你真的想行死人路，他由沙田向南沙对港岛再去长洲，然后去买昂平。好明显就是旅发局的市桥嚟嘅，行捻死人啊！屌阿星， 冇所谓啦，做多啲运动啦。反正你玩咗依类 game 嘅人，通常咧都唔会太过窄阿窄嘅，咁行多啲路好事嘅，唔会死嘅。刺激香港经济啊，大佬，你条街多啲人行啊嘛，屌！ 即系相对于佢各种各样市桥咧，呢条算系好桥嚟噶啦，好认真噶啦。 嗱，顺便讲埋啦，既然讲开啲咁嘅户外嘢，就讲系完全冇关系嘅。启德体育园咁呢几个月系开始做紧测试啦。咁就我因为我住喺嗰度附近，所以咧有时翻屋企都见到贴到贴晒头牌，话俾知启德体育园喺边度。而家人流管制啲 K 卡嘢。 人流管制 系啦，因为佢而家系测试紧佢细场青年馆嘛，佢有两个场啫嘛，一个就系近宋皇台站嘅青年嗰个露天场，就五千人嘅啫。咁咧个大场就开关式嘅圆顶型嘅，即系佢落雨嘅时候可以闩埋个天顶嘅，嗰、那个场就50,000人。咁我哋个50,000人嗰场咧就而家未测试人流嘅，而家就测试紧个细场啫，5,000人。咁、就佢揾咗成堆公务员， 之前夹咗扎公务员过去啊嘛，俾人屌啦晒老母啊嘛， 系啊，唔通花钱请人咩？呢啲咁嘅嘢又嗰句， 都系花钱噶，公务员过去要俾人工嘅大佬， 咁但系反正就系、是、你不契你平都冇嘢做啦，同埋就系咁唔使烦啊嘛，唔使出广告请人啊，古灵精怪一样嘢就系咁样一落 order 喺各个部门度话。你话部门都呕几廿人出嚟，呢个部门呕几廿人过嚟，呕咁够条数搞掂，咁样啫嘛。呢样嘢正嗱，咁咧个因为个场咧个场，因为喺正我平时跑步路线嘅个场几靓嘅，同埋个场其实离地铁站真系唔远。如果由青年即系由细场啊，由露天场咧行去宋皇台站，大约系5分钟左右嘅啫。咁如果你由大场即系罗马斗兽场行过去嘅话咧，就略为远啲10分钟到啦。但系比起其他大场，即系世界大场，即系话我由横滨 K R 又行去横滨站嗰15分钟嚟讲，个场距离算近噶啦。所以其实算系 O K 近嘅。不过就最搞嘢就系佢两个车站，不论宋皇台又好，或者系土瓜湾站都好，你都系同一条线。咁其实都分唔到咩人流喎，老实。 嗯， 你好近三个车站㗎，宋皇台、启德同埋土瓜湾。但三个站你都同一条线，咁你点分咩人流啫？你都系同一班车㗎啫嘛。不过唔重要，总之就系、是、其实我几睇好呢个会场嘅。諗下 红馆四十几年啦，大佬，你要请啲大即系国际级巨星嚟开香港开演唱会，你冇翻咁五万人嘅大场嚟睬都傻啦。 嗯，前提请到咯， 请到嘅，其实系呢一年嚟真嘅。虽然香港经济好温差，但系好多外国嘅艺人嚟香港掘金，尤其是 A C G 界。日本嗰啲特攝女演员咧，都嚟香港开见面会。 我以为你讲紧 A V 女优添， 唔系青岛心，即系做 model 嘅，即系之前喺旧年喺无面超人 Grease 里面做似 Mooney 嗰个嚟香港开见面会。咁 A V 女优更加唔使讲啦，都嚟搵食唔少啦。 上个新闻啦，俾人拉钩咗嘛。 至于另一个就系英川美娟，就系声优嚟嘅，即系阿子啊。咁就嚟香港开啲 band， 即系佢以乐人身份开香港嚟夹 band 嘅。都有多的，即系呢嘢就其实今呢两年香，即系成日啲人成日话香港冇人搞动漫 show 啦，话人搞少，即系但系其实所谓山下斩埋都唔少噶，所以即系有时唔好净系谂住话大陆，但系我其实香港都唔少，好多大陆啲 fans 听到话青岛心嚟香港开见面会，点解鬼晒咁嘈啊？交错唔嚟中国，我心谂大家咁话啦， 嚟香港二个嚟中国好捻多，大佬 喂。大家咁话啦，咁你啲艺人嚟中国，开见面会，我哋点讲先？呢样嘢就系各有各，即系叫做大家咁话，你有你着数，我有我着数啫。呢嘢 即系又唔谂下喺中国要搞 event 几捻咁麻烦嘅事，即系 同埋就系你中国搞 event， 我之前都讲过啦，你有我中国电话 number， 又有结果搞到我嗰朝早为咗抢飞，叫我抢完飞就话。要中国电话 number， 我屌你啊！我冇为咗你开咗张嘢，开唔切啊嘛，咁算鬼数啊！结果嗰次系，唉， 我讲嘅系主办方嗰边都好多麻烦嘢，麻烦过香港搞好多嘅。 系啊，但系咁样样，睇个市场大唔大啊嘛？你大陆嘅话， 哦，咁大陆梗系大噶啦。 咁又即系嗱，呢样真嘅就系、是，我成日觉得就系、是、搵大陆钱唔紧要，即系有啲人成日话花大香菜咧，乱咁拍啲大陆广告啊，搵大陆拍大陆广告系唔系问题嚟噶？稍微拣下啲好，冇拍你话啲系咪泰国骑嚟嘅？即系泰啲泰国冰库北嘅广告就冇拍啦。但系暂时冇所，你拣下啲广告啦。好，咁我讲，咁我讲下啲， 继续都系本地消息啦。咁样，不过呢次就唔系好消息啦。虽然系绝对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噶啦，基本上。 咁两间松，我其实我而家先知道佢系香港品牌嚟噶。一间就Sorted 一间 我哋之前新闻有讲过，不过你冇乜记性啦吓，即系 PC Palette 将个总部转咗去新加坡，呢档嘢公司大家未必听过，但系佢嘅品牌 Inno 3D 同索泰，大家应该话个我而家呢一张卡就系索泰嘅， 我都听过，虽然我唔买佢嘅牌子，但系我知道嘅 Sorted 同埋 Inno 3D。 一个质素普普通通，但系通常 Inno 3D 咧，即系佢是当年啦，而家多而家就会变成索泰咯。我哋买到嘅 display 卡入边最平嘅版本，通常都系呢两间公司走出嚟。 呢两间公司嘅系叫做咩啲低价品牌，通常公版设计头头奇奇嘅。即系你如果好似我咁，我要买以前我用 唔紧要，我即系我就系要我要张卡，我要个性能啫嘛。即系你最好梗系平一折咯，因为佢会比。同级数嘅会平一折嘅，其他卡即系你咩华石啊、机构牌啊嗰啲会平一折嘅。咁喂，价钱至上啦，梗系因为性能绝大部分都系关粒 chip 事嘅啫嘛，剩翻嗰啲嘅配套其实唔系好大影响噶咋。咁啊唔紧要啦，总之呢度嘢会将佢总部搬去新加坡。不过呢度你谂都谂到啦，大佬，我要做 display 噶，我仲留喺香港啊。 冇法律简版啊。 虽然佢生产唔系喺香港生产嘅，你即系前世未必俾国际害过，而家就话净系4090啫，下一代到50嗰阵时咧，预计5080都应该系会俾人钉噶啦，玩咁样玩落去冇得玩噶，系死正嚟嘅，佢唯有就系搬咗去做个外商，唔再系香港为总部，因为调翻转香港。又唔系生产地，又唔系成，佢冇必要留喺度噶。其实 咪真系嘅，因为其实香港最尴尬就咩咧？你本身唔系生产嘅话咧，留喺香港其实冇乜好处嘅。如果香港生产就话，即系你唔系香港生产。 我调翻转来，我当你嗰啲嘅设计啊，嗰啲嘢都要设计啊先噶，先讲。咁嗰啲嘢，香港又唔系特别有呢方面嘅人才喎。如果要呢啲咁嘅人才，我要么去台湾，要么去新加坡嘅。呢啲科技方面嘅嘢啊，咁香港有乜嘢啫？ 既然乜 Q 都冇，只系因为佢本身间公司嘅老细啊系香港人啫嘛，佢大可以去其他地方噶，咁啊，所以佢就搬咗去新加坡。咁啊，其实主要系攞嚟逃避制裁嘅，其实对大家唔会太大影响，象征意义比较大。佢唔会话因为咁，所以我哋以后话喺索泰会变咗水货，唔会。除非你买5090啦，5090应该就会变咗水货啦。而家香港4090全部都系水货嚟啦嘛。唔 D 啊 ，D 嘅就另一回事 ，D 就系有行货嘅，但系正常水货会平啲啊嘛。唔好意思，4090水货系贵过4090 D 嘅行货，而呢个差距现在呢一代仲系差滴滴咁多啫，下一代就另一回事了。不过就我想我都系嗰句啦，5090同大家冇咩关系嘅，算啦，同我冇乜关系嘅，即系佢出， 同我都冇关系。 我出完之后，如果佢4090跌到落去同而家3090呢个价，再考虑下咯。3090而家5000蚊啫嘛，唔系串啦，系当初佢系成皮几嘢噶嘛，你相对于皮几嘢嘅4090啊，纯粹系咩啦咁啊？好，咁我哋将个焦点拆去贵佬啦，美国 DOJ 又出手了。我好耐冇听过咁样呢啲咁嘅故事啊，因为喺呢啲嘢喺我硬系认住喺我哋90年代2000年成日会先会听到嘅，夹硬将个公司一拆二啊，将佢拆开嗰啲嘢，因为垄断嘅原因而将个公司拆开啊。而家美国司法部就要求呢个 Google 将 com 嘅业务拆开嚟。即等于当年TNT 啊嗰啲要将佢拆开类似咁嘅嘢啦，但係真係我好耐冇听过咁卵大嘅公司俾人要求强制拆开，呢廿年嚟冇乜听过㗎啦已经。咁当然而家呢一刻就未做嘅。 全啦，因为同埋就係算唔内忧外患呢，因为 OpenAI 又諗住开发个 Bosa 出嚟嚟冚佢㗎嘛。算唔算系咁外忧？我觉得啲算唔算外忧外患？ 即係而家因为包撒嘅市占率呢，其实佢已经系第一咗好耐㗎啦。即係當年阿姨冚冚聲咁跌，花福興起咗一陣，又跌翻落去，然後兩邊一齊俾空打壓。而家唯一可以同佢抗衡嘅只有 Safari， 靠住 Apple 嘅加成。除此之外，淨係計 PC 市場嘅話咧，佢係基本上係絕對噶啦。我見大部分都用緊佢，係我呢啲咁嘅嘢先即係用粉花福，係啲 Grid 先用嘅人話。所以而家 DOJ 就出手就拆。太过垄断啦，你要拆。除此之外，佢仲要求咗一样嘢，呢样嘢就无啦啦就点讲啊，扫咗台风尾咯。我觉得作为一个 Firefox 使用者，佢要求唔可以俾钱去要人哋将个浏览器嘅预设个搜索引擎 set 做自己。而家 Google 系俾咗好大嚿钱，好多人去将个预设搜索引擎 set 做 Google 嘅，包括但不限于 Apple 同 Firefox， 即系。Safari 上面个预设搜寻都系 Google 嘅，当然 Firefox 都系啦。咁对 Apple 嚟讲咧，呢、这个数就唔会太大问题嘅，佢系会少咗不收入，但系唔算系非常大嘅收入嚟嘅。但系对 Firefox 嚟讲就大镬啦，呢、这个莫斯纳基金会嘅90%收入都系 Google 俾钱嘅，就系、是、嚟自呢嚿嘢。到佢强制地唔可以咁用之后，我先唔讲佢会唔会因为咁而换引擎先啦。佢冇咗呢嚿钱之后，佢点继续营运 Firefox？你突然间收入少咗90%，我亦都唔相信佢会短时间搵到替代嘅收入来源。咁啊，所以咪话为咗令到空冇咁垄断，你做低咗其中一个佢嘅对手，直接做低咗。我觉得花福会从此大幅度地收水啦。就算佢可以玩得落去啊，都好难继续营运落去。即系Safari嗰边咧，有 Apple 顶住咧，就算佢收入少咗咧，我都唔信 Apple 会放弃佢嘅。即系但系。成件事好讽刺咯， 好典型。 尤其是如果你计 PC 啊，主要对手就系 Microsoft 嘅 Edge 同埋 Firefox， 你咁样减速一刀怼落去，即系不过又调翻转讲，咁 Google 到底系有着数定冇着数？我觉得佢某程度嚟讲系有啲着数啊，因为调翻转啦，我唔俾钱你，你用咩引擎啊？其实你最终好有机会都系用翻 Google 噶，原本就系俾钱嫖嘅，而家唔准嫖。哦，咁咪你情我愿咯， 唔系我阿柏通话斋，唔俾钱咁咪唔算买咯， 就系咁回事咯，即系成件事变咗，我会好讽刺啊！ 阿柏通逻辑 啊，但系当然而家系要求咁样讲嘅啫，要求咁样做嘅啫，未必真系会咩打，肯定要打场官司噶啦， 有排讲，依家有去讲数啦。 啊，同当年一样啦，输够咗你咪俾人拆咯，咁赢咗咪冇事咯，即系。 我觉得 Google 的引擎垄断地位基本上已经不再关他给不给钱事，他给钱只是继续维持，只能这么说，最多是继续维持他的垄断地位。你见冰之前是威是这样，他有没有拉抬到他的市占率？几乎没有。大家只有在用 AI 的时候才会想起用冰的，就一样的而已。OpenAI 那边就算够数了。 同埋一样就是成日用 OpenAI 啊，话冰咁样用咩 AI 智能咁，结果大家咪一用翻 Google， 好现实嘅问题噶嘛。因为有一个就是、通常呢个咁嘅嘢就睇个 database 够唔够大，咁你个 database 越大，咁你就越好用噶啦。 主要问题就系而家 AI 会错， 系啊， 呢个系问题。我搜寻答案会错的话，系会好大问题嘅。就算而家我用 ChatGPT 用得咁密，我撞到任何嘢咧，我都会 Google 一次去 double check。尤其是关数字的东西，它很高机率是错的。即譬如我突然很好奇，因为之前有单完全不关事，这个电磁炮，电磁炮那单东西，日本有个人揸自己改装的电磁炮的，不可以叫炮，手枪型 的电磁炮，跟着被人拉过来。 高斯炮是通常 我们叫电磁炮。 是 的。我查啦，日本刀筒法呢个规定到底枪口能量，香港的枪口是枪口能量两招以上就当是真枪，这样办的。之前做一单好啊，我教嘅，你去拉钩咗一个用模型枪，冇射唔出子弹嘅模型枪，去拉佢，话佢藏有武器咁样，不够事嘅。不过唔计呢啲，正常嚟讲，香港系两招二啊嘛。咁我就想知道，咁日本系咩啊？跟住 ChatGPT 喺我问咗一轮之后，佢先肯答我0.135招二。我讲吓，跟住我最后死死地系翻去揾 Google 查到系一招二，唔啱个数。一定要 double check 嘅，而家呢一刻都系，即系有呢个主要系关于佢 LLM 个生成方式啦，呢个就唔太展开啦，费事结得分账。咁我哋讲个大家比较 juicy 啲嘅 AI 相关新闻啊，又系 Google 啦。嗱呢次新闻我咧最特别嘅地方就唔系话佢啲嘢有几咁耸人听闻，虽然佢嘢又的确几恐怖下嘅。大家可能都成日听过啲咩呢啲 ChatGPT 又好，咩到呢啲 LLM 突然间整一啲好恐怖嘅对话方式啊，甚至话咩引导人自杀啊之如此类嘅嘢。我只能话听，除咗后我而家要讲呢一单新闻以外，绝大部分都唔关你嘅事。点解呢？就系、是、通常系嚟自一啲用提词去 hit 咗佢，用一啲提词去催眠佢啦，你咁样理解啦，令到佢会回答一啲佢本来唔应该去答嘅嘢。是很引导性质的，包括之前那单去引导人去自杀那单，其实是我当夜是规范上是不准用色情的，这个第一啦。第二呢，他是不会鼓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鼓励你去自杀的，这个他是写得好死的，这些东西他有个预提词的东西在这里，即是他事先预提词应该怎么理解呢，即是你跟他倾偈那个，你跟他说话的东西就叫提词，而佢有一个更加底层嘅提词系预先已经输入咗噶啦，佢会优先遵从佢嘅。咁嗰度入边系包括就系唔会鼓励人去自杀嘅。咁最终嗰条友咧，点解会变成大家所谓嘅鼓励佢去自杀咧？就系佢问：我想去死啊！你赞唔赞成啊？佢话：梗系唔好啦，你唔好咁啊咁样啦。咁佢话：如果我要去你嘅世界咧，你赞唔赞成啊？因为佢 set 定系一个角色嚟噶嘛，一个异世界嘅角色啊嘛。跟住话哦，你要嚟我世界，我欢迎啊！系咁样去阴沟个 AI 噶。 其实就咩不断问呢 AI， 问到佢出，即系叫做咩？逼佢出一个你想要结果。 呢、这个直情系利用呢个 LLM， 仲暂时仲未系咁容易去推测到人嘅弦外之音。因为个 AI 嘅眼中就系、是、哦，你要嚟我度玩，同我嚟我屋企玩一样意思嘅啫嘛。但系嗰句嘢嘅弦外之音就系我去异世界，咪即系等于自杀咯。系咁样去屈鸠佢噶，即系嗰单我觉得因为我哋呢个新闻冇讲咁样，呢个补埋啦。即系。是其实咁样屈鸠佢嘅，好全部都之前大部分系咁啊，但系呢一次，我睇过真系唔关事。虽然咩原因咧，我都大概知道嘅。佢入边做咗乜嘢咧？佢问功课，打电话问功课已经落后了，而家就系搵 AI 问功课。 啱嘅，又是 屌啦，所以佢系直接将啲佢功课嘅内文直接贴上去，然后叫 AI 俾答， 双子星去答佢，懒懒到咧。 如果当年我读书有这些东西我都会用啦，不要玩啦。 哦，咁而家我都会用啊，呢样嘢好唔好啊？另计啦，唔佢系不断咁贴呢啲功课内容，然后最终突然间嚟一句：你唔系好特别嘅咋，你唔系好重要啊，你冇人需要你啊，你浪费社会嘅渣滓。哇呢啲嘢真系非常之中二病，你系社会嘅寄生虫，系地诶 民族 AI 发脾气啦，可以。你扑街！你扑街！问我咁捻多，要咪点搵我嚟做功课？屌你！ 吓乜？然后最后就系、是、你去死啦！去唔该。原因咧，系佢做得唔好嘅，系 set 嘢嗰阵时 set 得唔好。不过呢个就系关呢个预提词嘅问题事啦。啱啱提到 系啦。依题外话，咁我都有我自己玩开 group 嘅，即系 X 上面嗰个 AI。咁咧，我问啲问题，我问啲俾问题系正常嘅，但系咧佢俾答案就系、是、有少少 out 个地。点解你俾我嗰几个 link 全部死捻晒嘅 account？即系有啲 out 个地，不过算啦，呢样嘢有一句，我又唔系太在意。 佢未必系因为 out day 所以冇噶，有时系佢作出嚟嘅靓，呢个亦都系关个生成原理事。不过唔紧要啦。咁点解会出咁嘅情况呢？如果你用一个冇预提词嘅 ChatGPT 嘅话咧，你就知咩事噶啦。有时三不是添啊。如果你个预提词写得唔好嘅话咧，佢系有机会爆炸，佢会暴走去将佢毫无逻辑地将一大铲嘢拼凑埋一齐，会吐出好多奇奇怪怪嘅嘢。即系啲文字啊，内容啲咩咩，有时就甚至有啲点讲咧，我系知佢噏乜嘢噶，即系咩最大手场上线了啊，嗰啲网络经常出现嗰啲内容啊，好多都系啲色情广告啦，因为呢个网络最大用途系色情，大家知噶啦吓。呢度佢应该系呕咗啲咁嘅嘢出嚟，你可以理解成为佢直接将佢训练时嗰阵时睇过嘅一部分资料掟咗出嚟，有啲似乜嘢咧？人发梦。即系我唔同你讲啲玄学，我同喺精神学上面，你发梦入边谂到嘅嘢，其实就是你记忆嘅碎片，因为你瞓紧觉啊嘛，冇咗个意识噶嘛，你管理唔到你嘅意识，就喺梦境入边将所有你脑入边嘅记忆毫无杂乱咁堆砌出嚟。其实 AI 啱啱咁样爆出嚟就系这么回事，管理唔到佢嘅记忆，佢嘅记忆啦咁样理解，然后佢爆咗一大惨，佢某啲记忆碎片出嚟，而呢就嘢就系。其中一部分相信是 Reddit 上面的嘢，你知 Reddit 即是呢个鬼老板的 research 入边乜狗屎垃圾都有噶嘛，系有啲咁嘅内容噶，即系佢系应该系咁样去模仿咗 Reddit 上面嘅人嘅讲嘅嘢，呢个只能讲当初系咁样你咁样教佢，佢咪咁样掟出嚟咯。 咁算啦，依唔系应 我理解啊，但系呢个嘢唔应该存在咯。咁预提词写得唔好咯，系咁样走出嚟嘅。 咁就冇， 因为最少 ChatGPT 我冇见过乜嘢，次次濑七嘢都系 Google 呢嚿嘢。Google 嗰嚿嘢咧系同其他嗰两档唔在同一个档次啊。另外两档系指呢个 ChatGPT 同埋 Siri 嗰档，我成日唔识点样读嘅，系同佢哋啦，唔系同一个档次嚟嘅。佢个智能系弱啲嘅。Twitter 嗰、那个。都是同 ChatGPT 嗰扎差唔多，是差唔多嘅水准嘅，但是唯独就是 Google 特别弱嘅。Google 嗰个相比之下特捻未弱嘅，包括呢、這个Meta 嗰嚿Llama 都是大家都是差唔多嘅水准。呢、這个 ChatGPT 领先少少，是咁嘅状态嘅，一路都是就唯独是 Gemini 特别掉队嘅啫，所以次次话奶镬都是佢。即系唔知边之前好耐之前唔知边个话，因为我哋 Google 特别小心，所以要小心整啲安全嘅内容先讲出嚟。似捻似奶镬都系你啊，大佬！ 次次 Google 都次次出新事都系 Google AI 嘅喎。 啊，今次个新闻咧系包括报嗰阵时系包括埋当初嗰个连结嘅，即系因为几档都有噶啦，可以将你当次嘅对话俾个 link 出嚟俾大家睇嘅。我笃咗落去，仔细咁望晒佢。的确真系一啲啲提示骇客嘅行动都冇嘅，佢完全冇你嘅，真系纯粹贴功课嘅啫。如果系有人去特登去 hack 佢，去喐佢嘅话，咁对方爆炸好正常嘅事嚟嘅。咁但系呢个系冇之下自爆，比较特别少少，所以攞出嚟特别攞出嚟讲下。咁啊，但系都唔好太意外，老老实实。而家 AI 冇逻辑可言，其实佢系一个拼字游戏嚟，有机会再讲下，其实几得意嘅咁啊。 啲奇离嘢有机会再讲啦。好，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